马来西亚正宗学会呈现正宗有声书，怎样念佛往生不退成佛，戚宗须知。戚宗须知是由释世了讲述，妙真法师鉴定，播音周锦标、李俊文、潘德南、郑荣、潘其俊，监制妙音居士，制作马来西亚正宗学会。 佛教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释迦49年所说的一切经，内容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人生就是自己，宇宙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知觉名佛菩萨，不觉名凡夫。修行就是将我们对宇宙人生错误的看法、想法、说法、做法加以修正。佛教的修行纲领是觉、正、静，觉而不迷，正而不邪，正而不染，并依戒定为三项，以求达到此目标。修学的基础是三福，待人依六和，处世修六道，尊普贤愿，归心净土，佛之教化能事不疑。众生心诚，与佛同受，又迷背故，轮回不忧。如来慈悲，随机说法，普令含释，就路还家。无奈根性，万有不齐，非出隔人，缺难出力。因知得开，净土一门，普摄一切，上中下根，五逆十恶，地狱上现，一念投诚，即登彼岸。等觉菩萨得与佛齐，尚须往生，方证菩提。薄地凡夫，具足烦恼，不肯念佛，如何是好？既与世人同生信愿，持执佛号，始终莫变。待至临终，蒙佛接引，顿出五造，直登九品，见佛闻法，亲证无生，成大圆轮，普度有情。 作者的话： 世间上最悲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死亡。 对于死亡的事情，没有一个人知道，亦都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的。如果只是知道死亡是悲哀痛苦，而不知道去求 修学佛法出离三界永免死亡， 这样岂不是空劳悲痛无所利益？就算能够求得法门如不契机，有修无证，而仍然都是在六道轮回，那亦岂不是空劳悲痛无所利益？于是我佛释迦世尊在3000年前于大集经中早已说明， 末法时代亿亿个人单仗自己界定为的力修行，少有一人能够除尽烦恼业惑，得证圣位道果。 只有依信愿念佛法门，兼仗阿弥陀佛本誓愿力，求生西方，则可尽得道脱生死。 另外，年中第13祖苏州灵岩印光大师话： 九界众生离此念佛法门，尚无意愿成佛道。十方诸佛舍此念佛法门，下不能普离群生。 当知佛祖彻底悲心，心念悯念我等末法时代众生善根浅薄，智慧流劣，不识时机，错用法门，有修无德，空费心力，误了一生，故为此说。虽知信愿念佛的净土法门普摄群机，无论僧俗男女老幼，聪明愚笨，以及法生祖慈罪业轻重种种的人， 若然具足真信，切愿老实念佛，求生西方而终身不退者，到了临终必定皆蒙佛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算是平时未知信愿念佛求生西方的人，临终如果有遇到善友开导，令他生信发愿念佛求生西方，眷属人等皆无悲哀啼哭，以及问长问短种种妨碍，加以 如法帮助念佛，此人必定得生西方。 虽至往生西方之要，虽在本人自己最后一念作主，但是亦都重视助念如法的。备在无奈这种临终助念的方法，在家族人还未普遍了解，遇到有人临终的时候，他们的眷属人等往往不知帮助念佛送亡者神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圣道去永享快乐，反而以悲哀啼哭叫喊推亡者神识堕落地狱饿鬼畜生恶道里面长受苦楚。于是世阵法师悲心至切，悯念在家族人多未研究佛学，不知临终助念之法有点铁成金之妙用，故于各处宣传展明临命终时的利害等事，以及 组织临终助念团学习助念方法，为正业行人临终时助成往生西方的大事因缘。 又因为《戚宗尊良与人生之最后》这两本书文意太深，不易学习，所以西镇法师等再三叮嘱细了，采取古德临终要语用通俗白话文字写述，以作学习资料。细了苦恼无学，虽采辑几篇文稿也甚勉强，心恐文意偏差错乱佛法而误众生，虽为善心反造大罪，因此先以文稿敬请国内著名高僧大德教定，而后方敢罕人。普其各处同愿莲友们凡读是书，仰物言文字浅陋，假如能依其实意而起实行，则人人不生，即能齐出娑婆，长者生死之苦恼，咸灯安养，并享涅槃之妙乐矣。佛历2981年秋月佛欢喜日，正业后学细了，紧聚于香林一行精舍。 戚宗衰之。论念佛人临终往生与不往生的道理。 释迦牟尼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说《阿弥陀经》，赞叹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劝诸众生法缘往生。经中说： 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利。东方亦有阿速比佛等，南方世界有日月灯佛等，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等，北方世界有阎坚佛等，下方世界有狮子佛等，上方世界有梵音佛等，同出广场舌相，说成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 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一大事因缘，六方诸佛同声赞叹，凡有生信发愿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就必定能够往生，实事实理，各异地信。 念佛的人如果是说通通都能够往生西方，为什么我见到有很多出家人和在家人在平时亦都常常念佛，常常说要求生西方，到了临终的时候往往都糊糊涂涂地死，没有多少个人真正能够往生西方，那是什么道理呢？ 这个是行人临终的时候因缘不具足的缘故了。临终的时候若果是因缘能具足的话，那十个人就有十个人往生，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人往生，千人万人就有一千一万个人往生了。 什么是因缘呢？ 行人平时真信切愿念佛求生西方，到了临终的时候亦好像平时一样真信切愿念佛，那个心念就是自力的因。如果平时不知道信愿念佛求生西方的事情，到了临终的时候遇着善友开导令他生信发愿求生，这个信愿求生的心亦是自力的因。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阿弥陀佛及其万德浩明能够令众生往生极乐，这个是他力的缘。临终遇到善友助念亦是他力的缘。 行人临终的时候因缘具足就能够往生西方，那是什么道理呢？ 行人命欲终时真信切愿念佛，所念的佛是他力的缘，能念的心是自力的因。正在这个真信切愿念佛的时候，是用能念的心念所念的佛，所念的佛因能念的心而显现，能念的心因所念的佛而清净，这个时候就是自力与他力感应道交，因缘和合，所以就能往生西方，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行人临终的时候因缘为什么会不能具足，不能往生西方呢？ 行人在平时信愿念佛功夫未能纯熟，到了临终的时候虽然有信愿求生西方的心， 亦就是有因， 但是为了病苦种种烦恼所逼，念佛的心提不起来，没有善友开导安慰和帮助念佛， 亦就是无缘， 又遇到无知的家属人等加以悲哀哭泣种种的妨碍，那病人的心里面就起了很多痛恼，尽力想要求家属人等不可提哭妨碍而帮助他念佛，送他往生西方，但是无可奈何讲不出说话来，那这个时候病人的心就更加痛恼了。到了命中的时候，那个色心 本来能够往生西方阿弥陀佛清净庄严的佛国去永受快乐以及完成佛道普度众生的， 却被自家眷属人等悲哀啼哭种种妨碍的缘故， 这个最后一念心就随着烦恼去，不知落在哪一度了。这个是有因无缘的关系，而不能往生西方。又有一种行人，平时信愿念佛都未切实，到了临终的时候助缘好好，亦都有善友们帮助念佛， 那是有缘。 又有家属人等皆无哭泣种种的妨碍， 因为行人自己心生颠倒，贪恋世间的情欲，以及记挂住子孙财产等事，不发念佛求生西方的愿心， 那是无因。 到了临终最后一念心，仍然随着这种情爱欲念去投于善恶道中，这个是无因有缘的关系，亦不能往生西方。又有一种行人，平时念佛的时候专是为求保佑家人平安吉祥、健康长寿等，到了临终的时候他就只有怕死了。 如果病未到极重的时候，虽然亦念佛，但是他是志在求病体快点好，却无法求生西方的愿心， 那是无因。 到了病情严重痛苦不堪的时候，那阵佛念不到，只能叫天叫地呼爷呼娘了。如家属人等不信佛法的，或虽信佛法未多明白佛经义理的，这样非但能够开导和助念， 这个是无缘， 并且又加上大哭大叫种种妨碍，那个病人的心里面的烦恼和痛苦就讲不尽了，比起被人家落井投石还要痛苦和烦恼。对于这种人，命中最后一念心必定随着烦恼恶毒的念头堕落三恶道中，这个是无因无缘的关系，而不能往生西方。以上只是略提这三种人。 临终的时候有自力的因，没有他力的缘；有他力的缘，没有自力的因，不能够得到自他而力感应道交因缘和合的缘故，所以不能够往生西方。 行人临终的时候因缘怎样才能够具足，才能够往生西方呢？ 如果有一种大根基的人，平时真信切愿念佛，信愿既极真切，念佛功夫又极纯熟，临终的时候不需旁人助念，他自然会好像平时一样地信愿念佛，没有丝毫的动相、正相、喜相、止相、苦相、乐相、顺相、逆相，念念之心安住阿弥陀佛洪名之中， 亦就是如来果海实相正定。 弥陀经讲， 一心不乱即得往生是也。 念心是自力能感的因，佛境是他力所感的缘， 这个是因缘具足的关系。又有一种寻常的行人，平时真信切愿念佛功夫未能纯熟，但是到了临终的时候，他信愿求生西方的心比平时重要过前，无论什么病苦种种烦恼现前，他的求愿往生西方的心始终不移，就是佛号难提得起来。其家属人等都有知识了解临终利害等事，皆无悲哀种种事情的障碍，再加上有善友们开导一切和帮助念佛， 个病人的心念念依止着阿弥陀佛的洪名，到了命中最后念佛的那一念心， 亦即是自力能感的人， 随着所念的佛， 亦即是他力所感的缘， 往生西方，这个是因缘具足的关系。 又有一种人，平时全不知信愿念佛求生西方的事情，到了临终的时候遇着善友开导，或说西方极乐世界清净庄严的乐事，令到病人心生欢喜，欣然接受，又说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接引众生的本愿功德，令到病人心生正信念佛求生西方。 个病人听到心生欢喜，信受念佛， 决定求愿往生西方。 眷属人等皆听善友们指导，皆无悲哀哭泣种种的妨碍。这个人命欲终时念念念佛， 这个是自力能感的因与他力所感的缘， 比儿子忆念慈母还要恳切。命中的时候就能够梦佛慈力接引往生西方，这个是因缘具足的关系。那以上亦是大略地提下这三种人临终的时候自力他力具足，智能感应道教，因缘和合，往生西方。 平时完全未知信愿念佛的人，到了临终遇到善友开导，这个人听到之后心生欢喜，信受发愿念佛求生西方，而眷属人等都没有悲哀哭泣种种的妨碍，还加以帮助念佛，这个人命中你就能够往生西方。为什么会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呢？ 前面已经将行人临终往生西方容易和不容易的事情讲得很明白了，你为什么还有怀疑呢？要知道这种人平时未曾信愿念佛求生西方，那是因为不知道的缘故。那到了临终的时候又善友开导，这个人听到起了欢喜心，这样就是表示他宿世有善根了，和那些平时普通一般的人比较就大不相同了。另外这个信受念佛发求生西方的原心， 这样是因成 善友开导和眷属人等帮助念佛， 这样是缘强， 又有阿弥陀佛慈悲愿力接引，这个是因缘和合了，行人命中必定往生西方。那还有什么可以怀疑呢？ 我们每个人想要为自己的父母眷属等人临终的时候帮助念佛送他往生西方，但是善友请不到，我们在家人对于佛法的道理又未能了解，虽然要开导他，而开导的方法又不晓得，助念的方法亦不知道，请问有什么讲解助念方法的经书，文字浅显啲，容易睇得明，容易学习，等我哋请嚟学习学习，岂不是更好？ 你哋若果系真实有心，欲行慈悲、孝顺、亲爱嘅大道，为咗自己嘅父母、眷属人等永除生死等苦，往生西方清净庄严嘅佛国中去，常受快乐，乃至完成佛道、普度众生者，只要依照本书，即是戚中须知里头的内容各自的意义去切实执行，那临终的人必定即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眷属应该注意的各种事项。 一，父母是我们每个人生身养育的大恩人，应当是要孝顺的。兄弟姊妹夫妇应当是要亲爱的，子女孙媳应当是要慈爱的。这样 怎样是孝顺、是亲爱、是慈爱呢？怎样是不孝顺、不亲爱、不慈爱呢？对于这件事情必须要彻底的认清楚， 若然是含糊笼统，那就必定会令到这个孝顺、亲爱、慈爱的心演变成大五逆、大残酷的事情来了。我们大家每个人想要免除这个危险，那对于下面所讲的就必须要详细地学习的。 二，凡是人到了临终的时候就是做人一世的最后，我们做眷属的人应当要尽这个短短的时间对着病人真实表现孝顺、亲爱、慈爱的心，时时刻刻要好好的看护，无论什么事情全部都要随顺病人的意思， 不能够使病人心生一些烦恼。 三，凡是一个人命欲临终的时候，必定要向助念团请几位团员来帮助念佛。助念的团员若果是到我自己屋企里面，我们全家的眷属人等一切都要听他的指导，丝毫不能够违反的。 要晓得助念团的团员是为了救度我亲属的神识往生西方去的，所以我们全家眷属人等个个都要作感恩赏，要尽心招待他们。 假如助念的团员一时难以请到的话，那就自己家亲眷属人等如法帮助念佛也都是一样的，不过就必须要依照这个助念的方法去实行，不能够随意地将这个方法改变，那就决定可以往生西方的了。 并且要全家食素，绝对禁止杀生，为病人修福。 到了要人助念的时候，病人的疾病一定很严重的了。 在这个时候就应该一心为病人念佛，助他往生西方。 千祈不可以一面又要人助念，一面又替病人打强心针，吃高丽参补药等等，这样呢就更加增加病人的痛苦，阻碍他往生西方，这是最叫人痛心的。希望做眷属的人要明白这一点，不要害了自己的亲人。 四，凡是人到了临终的时候，即是西方的圣道和天上人间修罗的乐道，以及畜生、饿鬼、地狱的苦道分判的时候，眷属人等如果是帮助病人念佛， 那就是送他的神识往生西方的圣道，去享受无量的妙乐。 假使对着病人悲哀啼哭或者是叫喊等， 那就是推他的神识堕落畜生、饿鬼、地狱的三种苦道中受永久的痛苦。 要晓得做眷属的人就是在这个地方分别清楚怎样才是真的孝顺、真的亲爱、真的慈爱了。 五，应当要相信佛经上所讲，若果是堕落到畜生、饿鬼、地狱三种恶道里面去，那所受的痛苦真是讲不尽了，受苦的时间亦是长远到不得了的。 地狱是最苦的，一日一夜要受过一万次死、一万次生，饿鬼的苦有百千万劫那么长远，连漳水的名字都未能够听到过，何况得食呢？畜生亦都苦，抽肠破肚，供人口腹。 若然是堕落到这三种恶道中去，最少要受过五千个大劫，每个大劫有13亿4384万年咁耐。如果要等到呢五千个大劫嘅罪苦受满之后，智能出嚟，咁都唔知道要等到几时啦。 如果能够往生到西方去，每日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同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做好朋友， 眼所睇见嘅都系庄严嘅妙色，耳仔所听到嘅都是微妙的雅音，那种享受快乐的事情真是讲不尽的，而且都具足神通道力，想要来度化我们大家的眷属，要来就来，要去就去，都是如意自由的，并且 一生就可以成佛。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详细地想一想，西方有这么无穷无尽的快乐，有哪个不肯发心帮助自己的父母人等念佛，送他往生西方永受快乐呢？畜生、饿鬼、地狱有这么无量无边的苦恼，有哪个会这么狠心这样来对待自己的父母人等呢？ 悲哀啼哭推他们堕入畜生、饿鬼、地狱三恶道去受苦呢？ 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凡是人到了临终的时候，或生西方或堕落畜生、饿鬼、地狱，这个责任大半是在做眷属的人身上的。